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21集，买一送一。华人医院门诊换药室，王医生正在给苏青竹的手臂处理伤口，陈默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。苏青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伤，目光一直停留在陈默身上。 你别这样看我，我心里难受。 我没怪你，救你是出于习惯和本能。 你不疼吗？ 习惯了。 我不明白你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廖警官说你早就已经不是警察了。 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？ 可能是为了打击毒贩，为了保护民众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。 陈默实在说不下去了，苏青竹也不愿意再听下去，他摇了摇头。 都不是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崇高，我这么做是为了…… 你渴了吧？我去买瓶水。 陈默说完仓皇逃走。走廊的自动售货机上，陈默投入硬币，取出一瓶饮料，刚要离开，手腕被人握住了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陆老板。 我就知道你忍不住来看阿喜，但我不得不提醒你，这个时候你离毒贩越近，就应该离阿喜越远。 我是送苏青竹过来处理枪伤的。 他受伤了？ 替我挡了一枪，好在没什么大碍，皮外伤。其实当时应该是我保护他才对。 如果你能保护他，你不成了落翔吗？ 也是。 别内疚了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那个已经牺牲的落翔，跟现在的你没多大关系。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总是不太对劲，像是要在我身上找出和洛翔相同的东西。 他会不会已经察觉到什么了？ 5年了，我已经很刻意地改掉了洛翔的特质，按理说他应该看不出来。对，他绝对看不出来，我不是洛翔，我现在就是沉默，我不会让他有危险的。 改了吗？未必吧，一提到他你就紧张兮兮，话变得很多，这一点你就没改。 陈默挠挠头没说话，抽空悄悄地跑到阿喜的病房外，刚站了一会儿，就看见苏青竹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自己，陈默连忙走了过去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我这不回来了吗？ 苏青竹看了一眼阿喜的房间，刚要说话，陈默的手机响了。陈默看了一眼号码。 梁龙舟。 20分钟后，陈默进入澡堂，平日里门可罗雀，今日却是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现金，大呼小叫。戴维带着一众小弟在维持秩序，顾客交钱，钞票进入点钞机，专业人士用橡皮带捆上放入箱子，向戴维示意，戴维便将一张会员卡交到顾客手里，顾客拿着卡兴冲冲地离开，路过陈默身边，对陈默感激地点点头。 多谢翔哥。 陈默一头雾水地走进梁龙的办公室，发现梁龙正盯着点钞机数钱傻笑。 外面怎么这么多人啊？ 人多还不好吗？ 梁龙说着递过文件。 你来的正好，把这个签了。 陈默看着文件，上面写着股东变更协议书。 从今天起你就算是正式入会， 为了表示这些年我对你的补偿，这家澡堂无条件转让给你。 这是你的心血，没必要这么大手笔吧？ 嗨，这家澡堂啊，帕拉原本就是要留给你的，我纯粹是替你保管。你既然活着回来了，就当是物归原主，把字签了。怎么，难道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 二人对视，陈默无奈地签了字。 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儿的负责人了。你得对我们兄弟负责，也得对外面拿着钱挤破了脑袋的客人负责。 你还没告诉我，外面那群人到底是什么情况？ 啊，这是我搞的办卡促销活动，五折优惠的基础上，买一送一。 五折入场券，洗一次送一次？ 不是洗一次送一次，是五折的海洛因，买一送一。 我们不是还没拿到货吗？ 所以才办了这么一场预售大促销，先充钱后取货。 你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？ 诈骗？我骗谁了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啊，你跟了一天已经查到大辉在林展雄的农贸市场有批货要转移吗？ 哦，你想用大辉的货来填补这次促销？ 所以阿翔，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到你这边了，你是这家澡堂的负责人，到时候要是没抢到大辉的货，出了事儿，他们就会找上你。 陈默震惊，看着桌上的股东变更协议书，明白了梁龙的意图。 你这是挖了个天坑让我跳啊！ 银行倒闭的新闻看过不少吧？一群人游行示威，负责人被投资者打得头破血流，但外面这群人跟那些理财投资者还不太一样，他们毒瘾犯了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 梁龙，你他妈真是我好兄弟，我他妈谢谢你十八辈祖宗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收了他们多少钱？要多少货才能把你的漏洞补上？ 梁龙只是笑笑，没有回答。与此同时，一辆带着红花的红色法拉利驶入院落，发动机轰鸣，排气管的烟雾弥漫开来。戴维下车，将钥匙交给了陈默。 恭喜翔哥，喜提豪车。 陈默愣了一下，无动于衷。 怎么，开惯了出租车，别的车就没兴趣了？ 一定要这么高调吗？ 对，我就是要高调地告诉所有人，洛翔回来了，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。上车。 树林中，余生海一脸焦虑地看着地上刚被填上的坑。 原来你早就怀疑是我杀了那个卧底警员。 我很欣慰，你今天跟我说了实情。其实，我在你当年的行动报告里，就看出了很多疑点。你既没有配合行动队的指挥，又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出现。不过，现在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如果我把它成交上去，上面的人一经调查，难免会对你有看法。我已经帮你做了调整，我作为行动队的组长，完全可以证明你当时行动的轨迹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出现过的地方，你都在场，不就没事了吗？ 为什么要帮我？ 你是一名好警察，我不能因为一次误杀就耽误了你的前程。我也知道当时情况比较混乱，你对一个没有亮明身份的卧底开枪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如果换了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 如果上面追究起来，你要负违背警队的责任。 毒贩都不讲规矩，我们凭什么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呢？ 余生海颇有感慨地看着廖永嘉，发现接触越多越是看不透廖永嘉。远处一辆警车驶来， 这次的暗夜计划也是你的个人行为？ 这也是我调你回来的原因，我需要帮手。说点不好听的，有些肮脏龌龊的事情我需要有人帮我处理，就比如眼前这两具尸体，而你就是最好的人选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 廖永嘉离开以后，从远处驶来的警车里下来两名警察，为首的叫蒙哥。 两位辛苦了。 于警官一来华城就有大案子关照我们。 不是什么大案子，就是一起普通的劫案。 蒙哥检查了一下冷藏车。 普通的案子你还会找我们？说吧，要怎么帮你？ 这辆冷藏车是今天下午发现的，我来的时候车上没有货物，根据现场找到的线索来看，我怀疑这是一起劫案，车主和劫匪全都不见人影，劫匪逃逸可以理解，车主却放着干活的车不管，有些诡异。我怀疑车上运的很可能是毒品。 你是要我们帮你找到车主？ 不，其实经过探查，劫匪是谁我已经有了眉目，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在这辆车上提取指纹，在你们部门的资料室里帮我找他的指纹，给我一个比对结果。 他是谁？ 洛翔。 此时苏青竹正在记账，陈默突然走了进来，外表和神态都是一副洛翔的样子，这让苏青竹一脸诧异。陈默拉张椅子坐下了。 三碗虾肉馄饨。 陈默嚣张地翘起腿翻看着报纸，完全无视苏青竹。苏青竹看了一眼赵大明白，赵大明白立刻进屋端着馄饨上桌，陈默随即吃了起来。苏青竹又看了看门外，赵大明白准备去关门。 不用关门，外面没人。 那你就放松点，做你自己。 我现在就是在做我自己。不对啊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吃的不是这个味道吧？ 苏青竹更加疑惑。陈默把一碗馄饨推到苏青竹面前。 你自己尝尝。 苏青竹拍了拍桌子。 你干什么？ 陈默站起身来。 不吃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忙完早点回来。 苏青竹疑惑地看着那碗馄饨，越想越坐不住，直接关门打烊赶回了住处。